参加第17次部结盟运动首脑会议的我国外务相李永虎在会议期间分别会见委内瑞拉、津巴布韦、巴勒斯坦、埃及和苏丹等国的外交部长并进行了交谈。他还会见尼日利亚外交部国务部长、塞内加尔高等教育部长、巴基斯坦总理国家安全及外交事务顾问。在这之前，我国外务相李永虎分别会见了古巴、伊朗、土耳其、厄立特利亚等国外长和尼加拉瓜外交部副部长。交谈时对发展国与国之间双边关系和国际舞台上相互支持与合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